弟兄姊妹，主里平安。 平安。 今天是我们快乐崇拜的日子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要唱诗歌、读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崇拜。先招请起立。我们一起先来唱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《有一位神》。有这样一位神，他不光是高高在上的，他是活在我们当中的，是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。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，如果有这一位神，有神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，我们就会带着崇敬的心，带着爱戴的心来唱这样一首诗歌。我们再来唱一遍《有一位神》。 有权人创造宇宙万物，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，有一位神，有权力审判一切罪恶，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，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。 请坐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读一篇诗篇，诗篇六十七篇。这首诗篇一共有七节， 我们一起来读，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六十七篇一到七节。诗篇六十七篇一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 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眼光照我们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地已经出了土产，神就是我们的神，要赐福于我们。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 我们求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是要叫人都得知神的道路，万国都得知神的救恩，是让我们地上的万国万民列邦都来称赞我们的神耶和华神，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舒服了还要再舒服的过日子。我们虽然还是有难处，有困境，有逆境的时候，可是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，这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福气。我们一起唱第二首诗歌，主恩典够我用。 当我说他属实也能共不时候，主耶稣就告诉我 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夸赖崇拜的日子，我们来到你的圣殿，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和尊崇。我们愿这地上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我们愿这地上万民都来向你屈膝，万口都来向你承认 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。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带领我们，愿你的名在会中被高举。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环境和世人没有两样，我们还有艰难，还有软弱的时候，还有不顺利的逆境的时候，可是我们有你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福气，我们有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啊！你告诉我们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你的恩典不光是够我们用，并且你的大能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才得以完全，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来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若不是有这些，我们就不能够变得越来越像你，我们就不配在天父居住我们就没有你的样式。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紧紧跟随你，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心中无时不刻的来赞美你，来与你相连，与你相交，因为我们愿意更多的有你的样式我们真的要学我们主耶稣的样式，谦卑柔和我们愿意多多的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因为在天上有我们的神，有我们的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我们愿意更多的来思念你更多来渴慕那天上永远的家乡神啊，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你的福气，你属天的福气已经赐下了，就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保守我们的教会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你的启示，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福气，我们感谢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感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谢谢你的垂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， 阿们。 我们一起再唱一首诗歌，主我愿向你， 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必在主耶稣完全倾向，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，向你称洁，向你的恩典，愿意你放声，愿你的身心深引我心，主我愿向你永远的心肠，真柔和宽恕，慈爱善良，帮助无辜者，无力回心者，以人为基督是他荣耀，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尊敬，愿你的恩典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身心深引我灵，主我愿向你，谦虚不求人，忍耐真勇敢，圣洁真诚，你不带辱骂，能依然伸手，名字成功如世人的救，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 情，使我做神殿呵护的基督，恩使我生命黑之天赋，祝我愿向你，祝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重建，愿你一半天，愿你一方身，愿你一身心身影我你。 感谢主，接下来我们来读几处经文。第一处在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九到十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第九节和第十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第九到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 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。求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 第二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 好，接下来是张牧师正道的时间，他的题目是《未得之名的呼声》，我们请张牧师。